会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坐落于美丽的永定河畔，属于国家4A 级景区，建有主题动物场馆80多个，园区分为自驾游览区、步行游览区、猛兽体验区三大动物展区。自驾游览区共设置2种游览方式，自驾车游览和小火车游览。步行游览区环境优雅，涵养丰富，最大限度地拉近人和动物的距离，增加人和动物的接触，既能感受到互动乐趣，又能感受到惊奇和刺激。猛兽体验区游人可以乘坐龙网投石车进行观赏，游客在亲自饲喂动物的同时，更能体验到猛兽的凶猛刺激，草食动物的温顺可亲。五一即将开业的奇趣乐园是北京第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儿童乐园，这里的动物没有科属地域之分。最值得一去的恐龙山共有53只恐龙，最高的有35米，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恐龙。站在观景平台上，可以看到奇妙旅程的全部风光。 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，你的心沉入迷梦深渊，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，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， 心情坏只发呆，的难过不会有人猜，路很长站起来，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。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'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，风吹不落雨的夏天，你的心沉入迷梦深渊，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，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， 心情坏只发呆，的难过不会有人猜，路很长站起来，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。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'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， 当你奔向远离痛苦寻找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是我爱牙擦苏的主题歌，作为一首老歌呢，风格上其实是很配这活泼跳脱的剧集的。那很多人都知道张卫健是一位电视人，其实呢，他还是1984年继前两年梅艳芳还有吕方之后的新秀歌手大赛的冠军哦。小军的音乐盒来一首更欢快的歌，王心凌的《彩虹的微笑》，这是改编自一首1958年的老歌 It's So Easy， 当然也是偶像剧微笑 Pasta 的片尾曲。 甜美的王心凌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欢快的歌曲，复古的曲子呢是能够让人耳熟能详的，而且边听就会忍不住的要跟着演唱起来。如果你心情很不好的话，唱完之后也许心情就会愉悦起来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听名字叫烦恼歌，但是我觉得听完之后的话应该会豁然开朗。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歌，词呢是来自于林夕，里面有句歌词说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心跳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人不该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。听完这一首歌，希望很多人能够放下烦恼咯。 到那

说爱你，这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制作的歌。哎，那个时候他们俩的合作还真的出了蛮多的一些经典作品的。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看我七十二变专辑当中，这张专辑里面他的造型包括穿着呢也是当时女生竞相模仿的对象哦。好了，继续来听到刘佳一个人走。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源于刘佳身边朋友的故事。 或许在真是该死的念头说不出口，至少自尊你让我更难受，别再问候，以为真真假假都你看透，倾心承诺厮守，可伤过的痛过的我向谁去说，还是忘了说好不分的手，还是在想当初的街头，幸福却分在两个路口，你想做我想有， 一个人走呢是刘佳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的标题曲。这首歌刚才大家听到应该明白，唱出的是那种失去了爱的男人内心那种深处的伤痛还有寂寞，可能这首歌也会引起一些人的感同身受吧。继续陈绮贞的吉他手。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，机会难得别迟到，我还没有心理准备，所以音乐轻松跳舞，

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，在房山天开花海。占地10000多平米的花田涌现在眼前，阿波罗、王室女孩等11种郁金香组成了彩虹色带。在26号，北京第7届农田观光季就在这一片花海当中正式启动，拉开了农田大块景观的观赏序幕。在第7届北京农田观光季的启动现场，房山的天开花海、密云的玫瑰情缘、怀柔的喜鹊登科等风情园均荣获了2016年10佳优秀农田观光点的称号。此外，还向市民发放了2017年农田观光宣传手册，共计1000000份，推荐了60多个特色农田的观光点。千龙网消息，据市公交集团官网26号消息，为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出行需求，五一小长假期间，4月29号到5月1号，北京公交集团将开行9条直通景区的节假日专线，方便市民的外出游玩。具体线路如南海子公园专线、北京植物园专线、凤凰岭专线、八达岭专线、古北水镇专线等。上述线路均采取一站直达或大站快车的方式运营，执行单一票价。部分线路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或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，可享受优惠，各类免票证件无效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经这段感情之后，我才了解另一个我。终于舍得去成全，去放手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成全去放手，不追问你的感受，尊重彼此的选择。当你决定了向左，我往前走。当你舍得去成全去放手，过我自己的生活，偶尔想你的时候。追问你的感受，尊重彼此的选择。当你决定了向左，我往前走。 秀文的代表歌《舍得》，小军觉得这首歌啊最成功的地方呢，应该是郑秀文她的演绎了吧，而且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是很郑秀文的一套情歌，所以呢能够成为她的一首代表作品。那接下来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位，她的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所有她的歌都会标上李健这样的一个标签。没错，来听到的是关于李健的歌，叫做《贝加尔湖畔》，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词曲非常优美，既荒凉又美丽。好啦，用这样的一首美丽的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。这一生一世，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像某一天，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。纷飞的冰雪容不下 这世间太爽，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。就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北疆湖畔。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疆湖畔。 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